第十一集，我的朋友圈。社死是一种轮回，我上次这么尴尬的时候还是在季行辰上次这么尴尬的时候。我假咳了一声，随便找了句话将这茬接了过去。你在意外什么？25岁的我是不会说谢谢，还是不会叫你哥？ 不会笑得这么傻。 这茬我不接了。我找回这具身体的主权，大大方方的将那块排骨又从季行辰的碗里夹了出来，自己给吃了。关于我穿越这件事啊，目前只有几个走得近的朋友知道。我和季行辰的关系名存实亡这事儿，也没拿个大喇叭向外宣告。我对沈鱼的寻找却并未耽搁。我的微信里现在只有一条寻人的朋友圈，关键词沈鱼再续前缘，望知情者帮忙提供联系方式，有偿，权限设置为所有人可见。下面评论是一排来自熟悉好友的问号，以及共同好友对季行辰名字的 at， 最后演变为朋友圈是一分钟前发的，现场只留下了一部手机的复制粘贴。方晴兰女士更是在刷到这条朋友圈之后啊，边说着要把我的狗头给拧下来当球踢的慈祥话，一边呢让我回家接受母爱的洗礼。不过在她得知我正在跟她的好二儿共进午餐后，又大度地放下了屠刀，设立了回家只能成双的门禁。哎，不知道季行辰看到我这条朋友圈了没？先前跟他定下一个月期限时，我就已经讲明我会去寻找我的真爱。我俩现在的关系更像是名义上的绑定，不是情侣。利益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与我关系相近的人，哪怕有路子帮我寻人，也必然不会跟我趟这趟浑水。午饭吃到一半时，我接到了一名打着我同学的名号，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的人的电话，假模假式的寒暄了几句。 哎，李总，我可不是为了什么有偿，都是老同学，谈钱太见外了。哎，您找的沈鱼是不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呀？ 是。你有小鱼的电话？季行辰戴着戒指的那根手指轻颤了一下，又若无其事地吃着碗里的白饭。 咱们同学之间还真没有谁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先前同学聚会他从来都没参加过，不过很凑巧，我跟他加过同一个社区群，认出他是谁之后存过他的手机号码。 我考虑到季行辰的心情，起身去外边接电话。我现在有事儿，你慢慢吃。 你下午还来公司吗？ 我下意识的点头，想了一下，擦身而过时漫不经心的改口，看情况吧。就像我笃定的认为我和沈鱼会有以后一样，我笃定的认为我与沈鱼的无疾而终，错一定是出在我的身上。他一直都很好，性格恶劣的是我。然而我刚学会如何跟喜欢的人示好，还没弥补给他更多的爱意，他却不在我的身边了。沈鱼是我的初恋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上我从朋友口中听来的半年，满打满算也是2年。除去隔阂的异地恋，恋爱的时长只有一个冬天，但认识却认识了很久。不过最早他只是一个我闲来无事的戏弄对象，任何校园里都会有一群称王称霸的劣质学生，也会有沈鱼那种不甚起眼谁都可以推搡两把的弱鸡。我跟沈鱼完全是两个极端。彼时的我呢，是个仗着家世和拳脚冠名在食物链顶层的精品差生啊， 精品的意思就是，我不和那些称王称霸的劣质学生同流合污，我只当他们的爸爸。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呢，高年级的一个刺头就拿新生立威，随机挑选了一名幸运小朋友，很不幸选到了我，跟我装孙子，然后又被我打成了孙子。那个刺头废物的令人害怕，说是要治治我的反骨，结果扑我的时候摔断了腿骨。刺头家长呢没有对我做背调，闹得学校扬言要告到我倾家荡产。看过监控始末后仍然是不依不饶，倾家荡产约等于商业威胁了。我爹反手一封律师函将这家约上了法庭。这一战全校通报，我的恶名也抖落了出去。所以在后来文理分班时，最唯诺好说话的沈瑜被原本该坐在我旁边的人交换了位置，成为了我的同桌。我们俩成为同桌后的第一次交流是他将水瓶碰洒吵醒睡觉的我之后，那瓶子旧的跟在废品回收箱里捡来的一样，瓶身上的商标都掉漆了，里面的二次灌装水还加了带色素的泡腾片。在瓶子大吐特吐了半瓶水之后，沈瑜才迟钝地将瓶子扶起来，腻人的香精味带着杂质的泡沫染了我一袖子。沈瑜掩耳盗铃地低下了头，连句道歉都没有憋出来。这事儿换作谁都会动气啊，不巧的是我气性更大一些。他不讲礼貌没关系，那正巧我也没想跟他友好的沟通。第一次的交流只有肢体上的问候，我回手就将剩下的半瓶水顺着他的衣领灌了进去。那时是深秋，穿的都是厚衣服，他衣服什么时候干的我不清楚，我就记得在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打响时，他还在悄悄地抹眼泪。我嫌恶地瞥了他一眼，意外地与偷看我的沈瑜对上了视线，那双藏在刘海下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，被我这么一瞪，跟演戏似的刷的又淌出两行热泪。少年时期正是我心气儿最高的时候，恃强凌弱并不光彩，我其实不会或者说是不屑跟这种软脚虾一般见识，但是他这种小白脸一样的弱者姿态令我非常反感。明明是他先拿水泼的我，却表现得跟我有多欺负他似的。于是我将欺负的行为落实了。在我拎着干瘪的书包向外走时，因为他没能及时给我让道，一把将他推摔在了地上。我没用太大力气，正常人可能会闪个趔趄，我本意只是想让他躲开点，但是沈瑜那小身板真不禁碰了，弱的就像纸片似的，直接连人带椅子一起栽倒在了地上。我自觉不占理，想将他拽下。沈瑜惊恐于我伸向他的手，一边躲一边护住了脑袋，场面变得更加的不和谐。班级里的学生还没走完，有不少人听到响动看到了这一幕，却没有谁出声帮他出头。